你走在我身旁，陪我穿过那深深黑夜，微微的光。陌生的路途中，点燃我的心房。你脸上泛起羞涩，红红的光。早次的风雨中，等待我的心情，像有无限的缠绵飘过窗前的你。回家你的笑容，回首一拜，融进我昨夜一悄悄凝固的冰冷的心。 Yeah.